对，也是一个气流的问题。Would you 大家 要放松，要连贯，要一致。 好的、okay? 放松连贯、 放松 一致， 你们要更认真一点的放松。 漫天飞雪。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不错，可是有一点一字一顿 Stop hanging out 最好是稍微连贯一点。 行、嗯、追梦天使。 I was drunk on you、 was drunk 这个 was 的 z 没听见，刚刚有点 were、好像用了一个卷舌的音、 声音也比较小哈、嗯、背景还有杂音，下次尽量清晰一些、 uh-huh. Yeah. Magni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stop? 注意这是一个疑问句，在我们的重音音节呢应该是往上飘的， Would you stop? 而不是 Would you stop? 嗯，好的。小白兔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也是 Would you 你要嘴唇分开 Would you、 okay? Nancy You should definitely